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啦啦啦 心情是不是像这首曲子一样再见烦恼？你的心情是不是像这首曲子一样雀跃着？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一开始我们听到的就是一首波萨诺瓦。要放假了，要过节了。昨天呢，我刚赶完我们的春节节目，因为在春节期间呢，古典流行也是照常播出，依然还是按照周一到周五的这种节奏，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在春节期间利用网络，无论你是身处祖国各地还是世界各地，都可以听到你爱的古典也流行。所以我的心情也是雀跃的，因为做完了几期春节节目，还是觉得轻松多了。哎呀，谢谢胡雪迪的问候，今天是小年儿啊。哦，胡雪迪说了，小月老师小年儿好，吃饺子了没有？还真是，今天是腊月23，灶王爷上天的日子。 古典也流行。 在一首波萨诺瓦之后，我们来听可爱的莫扎特。 这一首是莫扎特第35交响曲，我们听到的是第三乐章。听到的是莫扎特第35交响曲的三乐章，这首交响曲其实很有名气，它的标题是哈夫纳，这是1782年莫扎特为萨尔斯堡市长哈夫纳获爵士庆典而创作的。其实你觉得这首曲子它的这种节奏感、忙碌感真的也很适合现在的这种心性，而这个版本呢，我们听到的是有神性的阿巴多指挥他的莫扎特乐团来演奏的。第三乐章呢是一个小步舞曲形式，真的觉得如果此时你在路上开着车或者在路上听着这样的音乐的时候，我不知道这种音乐跟现代都市的这个节奏的融合一定很有趣，既古典典雅也很现代。 好吧，来看看大家的签到吧。北京时间14:10，先是一般的胡雪婷，你好。此时大家都在哪儿来听古典流行呢？我也很想知道，有没有在动车上的？还有 He 你好，东面大海。二班的好朋友来签到，缅甸猫、玉林、Nick F， 还有甲贺山人、秋水风神、云佩庆、2008、邓新荣，你好，此时都在哪儿啊？继续二班的签到，四班小姐花把月历本，金美美、肖阳、青云飘然。哦，一个 F 出了，和朋友在蓝色港湾，一定感觉不错，有点清冷吧。你好，清月、清风、明月、二月之城、铮铮，还有 Irene、 树下清风、小林。轻飘然说了在家，晚上去天桥剧场赶文化庙会。哎，今天是腊月23小年儿，也是很有意义的。这首曲子也算是一首应景作品吧。在西方我们都知道 Christmas 就算是他们的节日最重要的和新年，一部分西方的人们的过节，所以这首曲子是 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 跟我们此时一样的心情吧。是啊，这是西方的节日，所以在音乐中都有这种感觉。无论是什么样的节日， 所有的人们，所有的星星都想着回家。那这首曲子的名字不就是叫这个名字吗？ 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 那在我们来说，应该把这首曲子改名叫 I'll be home for 春节。景再美，也比不上回家的温暖。此时我总想象着各位好朋友在哪里的情景，回家的路，车窗外的景物仿佛是模糊的，回家的车已启程，音乐也是这样送你回家，伴你回家的温暖。晚上去庙会很有意义。金美美说此刻在恒大南区，小星星说在上班，陪衬2018很幸福说我在家陪着先生听音乐，好幸福。微笑说在广州问候，日月火冰说休闲在家听，临近西山。西西说还在班上，手上的工作丝毫没有因为节日的临近而减少。是的，在上班的朋友因为节日的临近而愈发的忙碌，加油。听着音乐，然后看着大家的微信，各自都说着自己的方向位置，我在想真的是广播连接着你我，最初的心情就是这样，陪伴、连接，音乐连接着我们。这里是古典与流行，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抒情的作品。其实说到家乡，每个家乡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点的音乐，就像我们这里听到的弗雷西西里舞曲。每次听到西舞曲的感觉，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其实想到约翰威廉姆斯为我们熟悉的电影《简爱》创作的音乐，其实很有这样的心绪的感觉，很像这首西西里舞曲，味道感觉都很像，你觉得呢？

这首叫做《回忆流连的地方》，这是柴可夫斯基的一部小提琴与钢琴的作品，全曲其实有几个部分，我们听到的只是一首简单的小曲，其实真的这首曲子有很多的层次感，比如说一开始是冥想曲的片段，然后是诙谐曲，旋律三部分组成，这里我们听到是最有名的旋律的那个段落。故事发生在1877年，当时柴可夫斯基应梅克夫人的邀请到欧洲去旅行，他在瑞士的日内瓦湖畔的库勒兰一面疗养精神衰弱症，一面写他的歌剧也不跟你啊捏紧。由于对库勒兰美好的景色的怀恋和对梅克夫人的感激，他写下了这一首《回忆流连的地方》而作为纪念。这首曲子我觉得同刚才的那首弗雷德西西里舞曲有着相同的感觉，既是回忆也有思乡的感觉。刚才我也让各位好朋友来说说大家的过年南北方的差异，来看看邵阳说了，说南方的年夜饭要有鱼，代表年年有余，要有鸡心的一年像凤凰一样腾飞，还有大人要给未婚的人压岁红包，这是南方的这个过节的习俗。那腊月23、腊月24呢，南北方的不同吗？轻云飘然也说了，老柴的音乐旋律又清晰又优美，是否勾起了大家回忆的感觉呢？那一般的各位好朋友大家怎么看呢？其实真的是随着现代，大家经常说我们的年味儿越来越淡了，可能就是指这些习俗越来越少了。因为以前过年就是大家觉得吃是代表着过年的这种特点，但是现在物质丰富，生活太丰富了，我们随时每天都可以像过年一样，所以年味淡了是不是和吃有关呢？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应该忘记这些习俗吧。就像传统的小年儿，腊月23是与祭灶息息相关的。民间传说每年的腊月23，灶王爷都要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这家人的善恶，让玉皇大帝赏罚。因此送灶时呢，人们在灶王像前面的供桌上摆放贡品，像有糖瓜儿啊，就是我们吃的什么关东糖，小时候你吃过吗？这类食品真的是又甜又粘，取意是让灶王爷吃了顾不上说，上天后嘴被黏住。然后腊月23之后呢，其实也是年味儿越来越浓了。在北方和南方呢，把腊月23之后呢，每天都几乎有讲头，而且呢，民间呢把这段日子叫做迎春日，也叫做扫尘日，家家户户要大扫除。而南方呢，其实是腊月24来过小年儿的，意思呢也是一样的，就是吐故纳新，祈求新年健康，去除病疫。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辉煌典雅的第29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A 大调。说到 A 大调，其实莫扎特很有意思，他到维也纳之后 A 大调成了他的最爱之一。部分原因呢是 A 大调很适合单簧管，而莫扎特呢也是很喜欢这样乐器。大家说多了啊，我们这个乐章是 A 大调，其实这部交响曲呢几部呢 A 大调像第二乐章变成了 D 大调，三四乐章呢又成为了 A 大调，所以这个调性大概也是莫扎特喜欢这部作品的一个原因吧。这首作品创作于1774年，这是莫扎特从1770年访问维也纳意大利以后关门创作的产物，技巧上呢已经相当成熟了。他在这部交响曲之后呢也是后来潜心在交响曲的创作上有几年，他呢也是创作了之后更多优秀的交响作品。虽然莫扎特之后呢在创作了一些交响曲作品，但是这一首呢我觉得是最为自信典雅和辉煌的一首。来吧，看看大家过年的感觉。这首曲子叫做 Let Snow 下雪吧，这是西方在过节的时候常听到的一首音乐，也适合我们在过节的时候来聆听。但是2017-2018年的冬天北京还没有下雪，这个冬季还会吗？尽管已经立春了，来看看大家怎么过年的哦。回避老马迟到了，这会儿签到，还有灯芯蓉二刚打开电脑听，好吧，大家可以听回放。东面大海说了，今天清理厨房卫生，刚擦拭完冰箱，开始擦洗灶台，干干净净送灶王爷，请他上天演好事。在月中干活是一种享受。说了，多有寓意和美好祝愿的传说呀，老传统还是要努力保留，别都丢光啊。邵阳的过年习俗很有意思，说小年儿要开油锅炸各种过年的吃的点心，炸好后放到年三十后吃，据说呢就不会上火了。这是在过去吧，要是在现在来说，必须北方还好，南方肯定要变质了吧。是啊，像很多北方的城市都已经零下，白天都已经零下十几度了。是的，凤子说了，腊月23糖瓜粘。好快，今天的古典流行到这里就结束了，也祝愿大家这个腊月23过得愉快，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有广播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明天再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5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说实话